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月照头部击的，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是4月25号，明天就是4月26号，是一年一度的世界知识产权日。我们在这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将着重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些内容。那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今晚拍案之律师说案，将为大家邀请到律师呢，跟大家介绍一起哈涉及到这种选美啊模特比赛而引发的一起不正当竞争纠纷。那么这起案件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呢，我们就请到律师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 根据民法通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我们认为这就是 不存在草根的问题，因为你侵权了。 引经据典，唇枪舌战，他们用理性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面对大案要案，疑案难案，他们如何找出证据，扭转乾坤？今晚拍案为您播出专题节目《律师说案》。 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中门律师事务所的赵虎律师。赵律师您好。 哎，李雷您好。 嗯，赵律师，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哈，您亲自办理的一起知识产权的案件。那么这起案件其实是和一个很知名的这个选美赛事相关的哈。您把这个事情跟大家先介绍一下。 很多人呢看到选美赛事呢，看的都是那个非常好的这个景色，非常漂亮的美女。但是呢，作为选美赛事来讲啊，中间有很多知识产权的问题。比如说对于咱们选美赛事来说的话，他最关注的就人们最关注的，第一他来自于哪里， 您说的是谁来自于哪里， 就这个选美赛事它的历史来源是在哪里。比如说它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赛事，还是来自于这个欧洲，还是来自于亚洲，还是来自于非洲的这种洋赛事。这是一方面。另外呢，这个选美赛事呢究竟办了多少届，它是一个百年历史的赛事还是十年历史的赛事。 就历史有多悠久， 历史有多悠久，还是说刚办的赛事。它这个对人的这个吸引这个程度都不一样 啊。那肯定的。 对 对对， 以及这里面出现过多少个冠亚军，这些冠亚军现在怎么样。其实都对这个选手来讲，对整个市场来讲都影响非常大。 没错，比如说从我这个赛事里出来的冠军现在能够名声鹊起，可能在世界的这个成为世界名模呀，或者说曾经出演过什么非常著名的影视剧被大家所关注这些都是不一样的。 对，就这个意思。这个某赛事，我们用某赛事来代替这个赛事。某赛事呢，其实这个赛事呢是来自于这个马来西亚，是这个中马建交30周年的时候呢，在十几年前由马来西亚引入到中国。 就这个赛事之前是在马来西亚， 之前是在 一直在马来西亚。 对，马来西亚呢是主办国，其他的国家去参与。是它来源是马来西亚。但是我们这个中国的市场啊发展的非常迅速，其实各方各面我们的发展都很迅速。中国慢慢的这项赛事呢，中国成了全世界的中心。就是我们中国这项办的是越来越好。之后呢就有其他的赛事呢进行模仿。比如你不是说你来自于马来西亚吗，其中有一个赛事他就去基本上 copy 你的模式。并且呢他主要在刚才说的那几项上进行了一些变更。你说你来自于马来西亚 ,OK, 我来自于美国。来自于美国。你说你 办了有30年了，那我办了有40多年了，并且我详细的写清楚我在美国在哪办的，第一届是谁，这是怎么回事，第二届是怎么回事，第三届是怎么回事，以及我用了一些相对很漂亮的有知名的人士说这就是我们的冠亚军。那这个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用这种方式去竞争的话呢，别人是不知道的。 对，别人肯定不知道。 别人就市场，其他参与者，包括选手啊，包括其他的赞助商啊，对这种情况不知道。 而且他写的很清楚嘛，第一届在哪儿，第二届在哪儿， 对对对， 然后冠亚军都是谁，让人看起来就是跟真事儿似的。 对，这两个，那之前那个赛事呢，他自然就不高兴了。所以他们之间， 这是马来西亚赛事的这个主办方。 对，我就代理马来西亚这边的这个赛事呢，去向后来的这个赛事呢，这个提起了一个诉讼。 这里再问你一下，您刚才说到，就是中国的市场这个发展的特别的迅猛。 对。 但这一项开始，最开始是从马来西亚开始了这样的一个选美赛事，后来整个这个选美大赛就一直后来就在中国举办了，是吗？ 不是，是这样的，它还是全世界举办。就以前的时候呢，是这个全世界举办完了之后呢，每个国家每个赛区选出总冠军之后，到马来西亚参加一个全球的这么一个全球总冠军的评选。中国办得越来越好，所以好。 您是说中国这个赛区的这个赛办得越来越好呢？ 对对，后来呢，就全球的总决赛呢就移到了中国。 明白了。 对对，对， 等于说，就这个选美赛事虽然说是马来西亚最开始办起来的，但是后来呢，中心舞台就到中国来， 就到中国来了。对。 那这个赛事，因为选美赛事，我们可能在电视当中啊，或在网上啊看过不少哈。那这个赛事跟其他的赛事相比，它的这个最突出的特点和别的赛事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它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和文化和旅游和这些相结合，是它最突出的特点。它不只是比谁更漂亮。可能是要考虑到这个文化呀、旅游啊这方面的这个赛，就选手的哪种气质啊最相符啊，完了就考虑到这些方面的因素。 马来西亚这个赛事的这个主办方就认为另外的那个赛事侵犯了他的相关的权利。 准确的说是中国这边的承办方 、 因为中国的中国区的总决赛以及全球的总决赛都在中国举办，那中国的这个承办方其实它的分量就越来越重。他认为另外一个赛事这种情况下侵犯了他的权利。因为你进行了虚假的宣传。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这个委托我们去提起了这么一个诉讼。对。这个诉讼呢叫做这个案由叫做反不正当竞争纠纷。 他认为这是不正当竞争。 这叫不正当竞争。我们知道知识产权呢分为四个部分。 对。 商标、专利、著作权、反不正当竞争。并不是说你不用别人的商标，不用别人的专利不用别人的著作权。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不是这样的。 对。 你在竞争过程当中呢，你违反公认的商业道德你去搭便车，那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我们反不正当竞争法呢有相关的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有一条规定叫做禁止虚假宣传。其实那个其他的相关的法律也有配套的规定。比如说广告法上也有规定，说广告要真实，不得虚假宣传。 是。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也有规定。 对。 说你这个不能虚假宣传，不能误导消费者。但是每一部法律呢，它的重点不一样。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禁止你虚假宣传，它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是。 如果你因为你的虚假宣传，消费者购买了这个东西，那你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在那个 广告法 呢，它是维护这个广告业的这种管理，行政管理如果说你这个虚假宣传的话呢，可能这个工商机关可以依据广告法的规定去对你进行处罚。曾经有一个牙膏。说刷刷就白，那是我们这个曾经这个很轰动的一个案例，那是。 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当中的这个 反不正当竞争法呢，它虚假宣传管的是竞争者之间，尤其是同业竞争者之间， 你是搞赛事的，我也是搞赛事的，或者你是卖化妆品的，我也是卖化妆品的，它指的是在这个竞争者之间，你们要这个公平竞争，要合法竞争，不得这个违反商业道德进行不正当的竞争。 嗯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去虚假宣传的话呢，就会对另外的竞争者产生这个比如说对另外的竞争产生商业机会的丧失啊，对另外的竞争者他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啊。 嗯， 那他主要考虑到这一点。对， 哎，这里我们把话题稍微扯远一点点，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些，不管是选美赛事啊，还是健美赛事等等，可能有很多这样不同的赛事都在咱们中国举办，有一家一个主办方，他可能会涉及到虚假宣传了，那是不是任何其他的主办方都可以有权利去起诉他呢？ 受到影响的都可以起诉。 啊，对呀、啊，那作为这个原告方来讲，那我必须要证明说，我因为你的虚假宣传，我受到了影响。 这就是 啊、 因为作为商标、专利、著作权，这几个法律规定来讲的话呢，你要起诉，你必须是权利人和相关这个权利主体和相关权利人。但是呢，这个不正当竞争呢，这他能起诉的原告呢不止一家 啊， 不止一家。 对， 就这个市场啊，一共有三家，其中有一家进行这个进行虚假宣传，那另外两家都有权去起诉他。 啊，对对 对对，这个是没问题的。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那这个在起诉的时候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依据刚才讲到的这几点。第一，你伪造了这个叫做血缘，或者伪造了你的来源。因为你明明是土生土长的一个赛事，只不过是中国人到美国注册了一家公司，美国那家公司又回过头来授权中国这个公司进行一个这个赛事的这种管理。 哦，是这样的。 就是化洋装。我们俗称化洋装，本来都是中国人，你只是沾了沾眉毛，你化了化妆，变成了老外的感觉，化洋装这叫对。第二呢，你伪造了历史，你的赛事历史，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呢，对一个赛事来讲，这个特别重要。 对， 你第一届在哪，第二届在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求对方你要提供出相关的证据，你不能光说就行 啊，不能光写出来就行。 对对，比如说你已经是第五十届了，你可以第一到十届你说这个资料上已经找不到了，但是三十届开始你能不能都举出证据来了，你在哪举办的呀，你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录像呢， 嗯， 对不对，有没有相关的新闻报道呢，另外呢，这就是刚才讲到的历史这个来源以及借数，以及这个他还这个用了其他人的一些照片。其中有的照片呢竟然是就是我们作为原告方的这种选手。他说成了他的选手。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就认为这种情况下你就构成了这个不正当竞争，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那当时这个原告方提出了诉讼请求主要包括什么呢？ 第一呢就是你要停止这个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对，意思就是说那你这赛事就不能办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你可以办， 可以办、 嗯、但是呢你不能虚假宣传，你是什么你就说什么，这么办是可以的。第一，第二呢是赔偿损失 啊、 第三赔礼道歉。 这损失关键是怎么来计算的？ 反不正当竞争法呢关于损失的计算呢比较难的，其实不止反不正当竞争法难，我们扩展一点，整个知识产权领域关于损失的计算都很难。 是， 打个比方，假如你有一个电脑，我把你电脑砸了，电脑可以评估值多少钱，或者我再给你买一个要多少钱，这个就能算出来。但是呢，你有一个商标，你的商标我用了， 这种情况下你的损失有多大？其实因为它是无限复制的，商标还在你手里， 嗯， 只不过是我用了， 嗯， 你没有影响你使用， 是， 对不对？那这种损失的计算就很难去计算。像反不正当竞争也是，刚才讲到了它的一个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它影响的是整个市场， 嗯， 还不只是原告一个人。 是， 如果说你把他的获利都配给原告的话，那其他人怎么办？ 嗯， 也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嗯， 所以呢，在判断这个损失的时候呢，需要一个第一呢，作为原告来讲，你要举证说明你的损失是什么。举证说明，比如说你上一年没有他的时候，那你的营业收入是多少？ 哦， 因为他的这个进来了之后，并且不他进行虚假的宣传， 嗯， 那对你的营业收入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啊？以及因为这个事情呢，市场上有多少人向你提出了这个询问啊？说你知不知道这一家是不是比你们强？对你的这个社会声誉是不是造成了影响？对无形财产造成的损害往往也是无形的， 嗯， 我们只能是通过这些证据，最后呢由法官呢去酌情做出一个判决。 那我们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就是这个马来西亚这个赛事的这个主办方，他是怎么发现那个赛事存在的？ 要宣传，那边宣传嘛，就虚假宣传嘛。 啊， 每一个行业市场都不大，就领头的几个大家都彼此都知道。假如说有的一个新的加入，那大家就因为都很敏感的，马上就会知道。 好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 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被告方他们是什么意见呢？ 被告方呢一直认为自己不是虚假宣传，对于这个身份来自于美国，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这个有一家美国的公司，所以就来自于美国。但是我们也提出来了，你这家公司呢，你说你已经办了好几十届了，但你这家公司注册才两三年的时间，你怎么能办了好几十届了呢？ 哦，他怎么解释呢？ 他说那之前是别人办了，那后来就归他们了。对对对， 就是他们公司成立之后就把原来的赛事承接过来了。 对对对， 是吧？ 但是也没有相应的这个相关的证据，包括这些赛事届数都在哪举办的，他们会解释确实举办了。但是因为历史条件的影响呢，没有留下什么相关的资料。再说以前举办的时候规模都特别小，所以也没有新闻的报道。总体来说就是没证据。 那这起案件这个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哪里呢？ 在于这个是不是构成虚假宣传的问题。在虚假宣传的案件当中呢，作为被指控虚假宣传的一方，有义务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对，而这个指认别人虚假宣传的一方，要提出合理的理由，来说我为什么认为你是虚假宣传。 就为什么认为你说的是假的。 对，我也不能无端的去指责你虚假宣传，让你自证清白，也不是这个样子。是什么呢？我有合理的理由。比如说你几十届了 ,OK, 但是呢你公司成立没几年啊，你那几十届哪来的呢？对不对？你几十届了，你没有相关的资料。你只是在你的网页上这么说一说而已。这只能是使得这个一些选手或者赞助商们他们觉得可能是这个样子。 法院最后啊对这个虚假宣传他是怎么认定的呢？ 法院还是依据证据来认定的。法院认定呢就是被告呢是构成了虚假宣传。构成了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判决这个赔偿损失。 那法院最后这个损失这一块法院是如何来衡量？ 法院也是一个酌定，根据这个原被告提供的相关的材料。他会考虑到原告的损失大概的范围，会考虑到被告获利大概的范围，以及这个原告损失其他的这个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你可能是不是有市场的因素啊，比如说被告获利他是不是有其他的影响，他来综合判断一个相关的一个数字。 因为我们知道在知识产权案件这个领域，对于赔偿损失这一块的认定的确是很困难哈。如果原告能够举证证明自己的损失的确有多少，相对来说可能这个证据还充分一点。如果呢没有证据的话，我印象当中好像最高就赔50万，是吧？ 每个法律规定不一样。 不一样。 对，反不正当竞争法呢对这方面没有50万的限制。 没有50万的限制。 对对对。而且现在这个所谓的法定赔偿额，在双方都证明不了的情况下，法院在50万以下或者在100万以下来进行这个判决。现在正在每一部法律都在逐步的向上提高。因为这次这个这可能再远一些，这次这个博鳌这个论坛的时候提出加强知识产权的这个保护。其中他提的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 相关的这个 违法的成本。 违法的成本、 嗯。因为我印象当中啊像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也曾经做过非常高的这样的判罚。 对，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了之后呢，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探索。 嗯， 就在以前的时候呢，法院很多判决让人匪夷所思。就是我法院认定了侵权，通过了可能四五个月的时间，打了一审啊，又打二审，最后呢，比如说一部电影《花与兄弟》的，最后呢，法院认定啊构成侵权啊，你这个没经允许你就播放，判决赔偿10万元。 啊，对对对， 那这个和这个市场这个太就 悬殊太大， 悬殊太大了。因为正常你要得到授权的话，可能要几百万元的。 是是 啊， 一部电影票房几十亿、十几亿，现在的状况。 对对对，那这种情况下，当他的这个侵权成本过低。那就会产生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效果。 对， 因为我以渠去，我获得相应的这种授权，不如呢我拿来先用，到时候顶多就判呗。 啊，对，判赔几十万而已嘛。 判的比我去得到授权还要少嘛。 嗯， 这就成了生意经了啊。那这种状况呢，在逐步的改变。 嗯， 但是现在还没有到位。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 那咱们还是先回到这起案件啊。 好的。 那么这起案件当这个法院判决作出之后，这个被告方什么意见，有没有上诉呢？ 被告方上诉到了这个知识产权法院 啊、 但是这个知识产权法院呢维持了一审的判决。 那现在这个状况怎么样？就是这个判决现在生效了，那这个虚假宣传它后来是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执行呢？它这个赛事是不是又如实的现在如实陈述了，还是那个赛事就没有了呢？ 是这样的，这个判决了之后呢，后来发现呢，它其实没有停止啊、没有停止，因为每一年都办一次，那没办法，就又告了一次啊，就 又告了一次， 就又告了一次，对，所以呢，这个是虽然判了，但是他没有履行法院的判决，那就又告了一次，告了一次，第二次呢，就又法院呢又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呢，在赔偿数额上又加大了一些，那这种情况下，目前来看，好像第二次之后呢，对方的虚假宣传的内容已经很少了。 钱赔了吗？给了吗？执行了吗？ 在执行过程中， 哦，还在执行 执行过程中。对，我们的执行因为案件比较多，执行速度并不是特别快。 但是的确行为要有所收敛。那这起案件，您觉得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个案件其实说明这个市场主体，因为现在市场的竞争呢很激烈，为了达到某些目的呢，在宣传上呢也是各出奇招，但是呢，还是要谨守法律的规定啊，因为我们这个法律在这块呢规定特别清楚，就是不得有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第一，虚假的不行；第二，即使是真实的，但是引人误解也不行。在这方面呢，既是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的规定，也是我们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同业竞争者的这种规定啊，如果违反了之后呢，有可能会这个被相关的你的竞争对手呢告上法庭。所以呢，还是希望在这个企业在宣传方面呢更加注意一点。 好，这期案件我们就说到这里，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中文律师事务所的赵虎律师，谢谢赵律师。 哎，谢谢。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儿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